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eat point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最近咧有个朋友就即系 po 一条片俾我，我觉得喺节目度分享下都好嘅。咁因为咧即系呢一条片咧，虽然就好短啦，同埋条片系一啲啊卡通动画，咁但系咧入边就点出咗男同埋女嘅即系想法啊，沟通模式有几唔同。今日嗰条片先讲下讲啲咩噶啦。咁其实就话说咧有一个嘅外国嘅男仔，咁啊即系摊喺屋企度悠悠闲咁样啊，忽然之间收到个电话，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啊响啊，咁啊。接啦吓，咁原来咧就系一个嘅即系女仔，咁咧就因为讲啊好多年冇见噶啦，咁呢个女仔咧咁啱就去到呢个男仔住嘅附近，我谂佢哋都可能系啲旧相好嚟嘅，咁就话啊，不如我哋见下面啦，我嚟你屋企揾你啦，咁、那个女仔都几热情，几 nice 嘅，咁、那个男仔接到个电话之后就话。好啊，冇所谓啊，你嚟啊，咁样样。咁、那个女仔听到之后咧，就有啲吓调气唔系好顺啦。佢话系唔系真系想我嚟嘅先嗱？如果你想我嚟嘅话，咁你讲啦咁。咁、那个男仔咧就话其实我真系冇所谓，你嚟嘅话我好欢迎。咁但系如果你唔嚟嘅话咧，咁我都唔嬲嘅。咁咧，跟住个女仔就懵啦。佢话咁即系你想定唔想我嚟啊？你都冇答到个问题。咁、那个男仔就话。咩问题啊？我咪已经答咗你啦。咁如是者咧，呢一段对话咧就一路咁样样就即系纠缠落去啊。咁最后尾咧，嗰个嘅男人就话嗱，如果我哋再咁样讲落去嘅话咧，就真系令到我唔系太想你嚟啦。咁跟住个女仔反而就觉得哦，你终于都讲咗你心底嗰句啦。又反而个责任去咗个男仔嗰度。跟住个男人话等等先，等等先。嗱，我原本咧。就唔係咁樣諗嘅，咁大家不妨回帶再諗返究竟我哋呢一段嘅 conversation 點解會出現咗咁樣嘅狀況，咁個女仔係彷彿聽唔到㗎，佢就話嗱，總之你就 總之你就係唔想 我嚟，係啦，冇講到話你想我嚟，咁即係唔係好想我嚟啦，個男人就即係即刻探一步就話嗱，等先，首先我由頭到尾都唔冇話過唔想你嚟啦，於是者又返轉頭又講一輪，咁總之最後尾呢一段嘅片呢就係、是男女不欢而散，即系最后屘咧就系、是，好啦，既然系咁嘅话，你收线啦，我唔想再同你讲啦，咁啊，于是乎就收咗线，两个 friend 都冇得做啊， 系啊，各行各咁样样啦。其实你问我系咪 friend 都冇得做咧，其实可能以个男仔嘅性格啊吓，若干年之后咧，其实佢可能应该唔记得发生过呢一件事噶啦，我觉得会系咁样样。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啊，即系明明系同一件事啦，即系好简单啫嘛，你想唔想我嚟？个女仔就系咁样问一句，个男仔已经表示就话冇所谓啦，你嚟咯咁。咁但系个女仔会觉得吓、啊，你好似冇答到我个问题咁、啊，你要我点样样讲咧？即系嗱，呢一样嘢我唔知啊。两位女士听到之后系咪好有共鸣、好有同感？就系话系咯，即系点解男人就系唔可以讲一句， 系啦，即系唔肯讲你自己心里边嗰一句。 嗱，而嗰句系乜嘢咧？其实就系话好啊，你嚟啊，我想见到你。 冇错啦。 其实即系佢最想听到呢一句。咁但系就因为个男仔，其实嗱，对于男人嚟讲啊，我先讲下，佢基本上。即系在于男性角度去睇，冇咩分别嘅两句说话嘅意思就 系 话， 真系冇分别。 系啊，即系因为佢话、其实你嚟到，我见到你，我都好欢迎噶。即系成件事就系咁噶嘛。咁只不过我个 wording 我冇讲到话我好想见你。 我觉得最大嘅嗰一句令到女士觉得嬲嬲地系佢话冇所谓。 系， 因为你点会系冇所谓啫？ 其实嗱，有时候咧 系想唔想就唔想啦。 因为有时候 冇所谓噶嘛。 有时候个男人就系、是、即系咧，倾向就系一个叫做被动啊，即系或者个主导权咧系，即系你话系啊，即系绅士风度有咩都好啦，即系将个主导权就放喺女士身上啊嘛。OK， 咁如果你想嚟嘅话，你咪嚟咯；你唔想嚟嘅话，都冇所谓噶，我唔会因为咁而唔开心噶、啊。咁所以咧就好似个波啊，就抛咗俾个女人啊嘛，等同于咩咧？就系、是、去餐厅食饭，所以边度食饭啊？咁于是乎咧就话你话。 事啦，咁样样，即其实就系咁啫嘛。 通常呢个系女仔讲嘅，你话事啦呢一句。 但系嗱，大家都知啊，个潜台词就系你通常个男仔去噏一抽嘢出嚟啊，咁跟住个女士佢话就话冇所谓啫，但系实际上面其实佢心底入边已经有一间餐厅可能好想食嘅，只不过系你答唔答得中咁解咋，你明唔明啊？即系跟住后屘你讲啦，你话咩食汉堡包，哎呀唔好啦热气啊，跟住咧哇食寿司啊唔好啦生冷嘢啊，咁嗰啲大家都听过唔少噶啦，所以仿佛其实你讲男女沟通咧，就系、是、好似好多时候男人咧喺个沟通过程，唔系净系单单去表达自己嘅谂法，有时候咧其实你系要猜度。究竟个女士系想接收一句乜嘢嘅说话，从而去即系升华成为一个即系沟通嘅语言艺术啊！ 其实呢样嘢咧，我都几等啲男士唔抵嘅，因为我都系好认同咧，男士讲嘢最紧要直接，系就系、是，唔系就唔系，即系好似阿星咁样，佢嘅答案系得一个啫嘛，你讲咪系咯？ 但系你最冇说服力喎，讲呢番说话。 我想讲， 你老公冇真话讲到 嘅，你要。 但我就系想讲，其实咧，女士咧好多时咧就系、是。会陷入咗呢啲角色啊，因为女士系最擅长口不对心嘅，即明明你想嚟，我唔知道啊，你觉得 咧？你系咪都有好多呢一啲嘅 app？ 我经常系 口不对心， 系啊，即譬如我老公有一次打俾我啦，咁先仲系拍紧拖嘅时间，咁佢就话啊，你想唔想去海浪公园玩啊？咁其实咧，我系想去嘅，我唔知道啊，因为我又觉得有啲晒，但其实咧，咁唔去好似冇咩嘢做，咁你觉得咧？即呢啲咯，即我要不停嚟俾啲提示佢，要去估到啊。其实我个答案系想去嘅， 你都叫好，因为你话你唔知啊，即系最怕嘅就系话你讲到咧，即系口不对心位系我唔想，但其实原来你想嘅，即系举例系乜嘢咧？ 好难嘅呢啲 咩啊？例如收花，我身边有好多女仔就话：哎呀，嘥埋啲咁嘅钱，出年唔好送啦。 即系你老婆嗰啲系咪？即系情人节嗰啲。 我老婆冇讲我话唔收花，首先佢从来呢一方面表现得系好坦白嘅，即系佢话我想嘅， 立场明显。 系啊，嗱，如果你唔送嘅话咧，我可能会唔开心嘅，讲到明噶啦。咁于是乎，我系会做嘢嘅嗰啲时间，咁但系我身边有一啲嘅女性朋友啊，即系佢就系、是、即系我唔知系出于啊，即系客气嘅心态又好啊，又或者系即系叫锡住另一半嘅心态又好啊，咩原因都好啦，真系其实佢想收花，咁但系咧。好啦，今年收到啦，咁咧就即系同个另一半讲就话，哎呀，你嘥埋啲咁嘅钱 ，B B， 唔好啦，出年唔好再送啦，唔好啦，我情愿我哋即系简简单单啦，唔使出街食，俾人鋸唔好，我哋自己煮嘢食又好咩都好啦。 爱情饮水就够噶啦。 咁啊，听落去你嘅另一半听到之后，即系出年咩都唔使做啦，系咪？ 正喎，咁 你真系咁样解读。 嗱，真 系咁样解读。 有唔少男性系会咁样解读嘅，因为都觉得可能尤其是咧，你拍拖都拍咗几年啦，讲真。是是你拍了几年之后不用下下都玩返啱啱初拍拖的时候那些即是叫做恩爱甜蜜嘢啊，仲要你都明知你出去食嘢又被人鋸，你那个时间订花又被人鋸，咁何不即是将那些钱留返之后可能在其他日子我哋玩得仲开心啦，是不是？咁于是乎真係到那些大时大节啊，咩情人节啊，咩圣诞节啊，咁那些就我悭返㗎喇，真係唔做㗎喇。 少年你太年轻啦， 你 睇 下。諗埋一边啦，呢位少年真係我同你讲。咁于是乎咧，就莫名其妙咧，佢嘅另一半咧就真系嬲起上嚟啦。咁但系个男人都觉得好无辜，喂，明明系你话唔使噶嘛。咁而嗰个女仔 花啫，你可以做其他嘢噶嘛。 佢有做其他嘢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个女士，即系后屘佢都发现咧，就系话，喂，呢一啲时间，当佢见到身边可能啊某啲同事又好啊，又或者朋友又好啊，有即系收到一啲嘅礼物或者啊花啊咁样之类嘅嘢咧，咁而佢冇嘅话，佢会有啲若有所失嘅感觉，而佢嘅心底入边其实暗砍咧，佢唔系真系谂住冇噶嘛，佢只不过系即系好似阿 Abby 头先讲啦，口不对心，即系佢就系话，明明你唔想嘅话，最好个男士另一半咧系喺隔篱讲话。冇嘅，呢啲系我对你之间一啲嘅证明嚟噶嘛，我点可以咁样样即系悭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佢想听系想听呢一啲啊嘛。 喺呢个时候，我就教女士一招，系我经常做嘅，就譬如我行街啦，咁我见到一个哇，譬如呢一个红红公仔，好靓啊，跟住之后我影低咗，然之后我同我男朋友讲，唉，其实我个 T 恤红真系好靓啊，不过有啲贵咯。嗱，千祈你唔好嘥钱送俾我，真系觉得唔值得嘅。跟住差唔多生日之前咧，突然间 send 错 WhatsApp 嗰张相咧，就哎呀，唔好意思，我 send 错。俾你啊！但系嗰张相下边咧个文字就系、是，唉，如果有人送俾我就好啦，嗰啲啦。 等先，我想问系咪？ 唔系太唔要面啦。 呢个唔系唔要面，呢个系唔 make sense 嘅。我想问下，我想问下，你 send 错嗰张相咧，你如果你话你 send 错，你原本 send 俾边个？ 嗱，即系我譬如咧，我会。 打啲係我 send 俾我啲姊妹，佢就啊，其實通常係生日啦，我都好耐冇收過公仔啦。如果有人送俾我就好辣，即係呢啲咧。然之後我扮 send 錯俾 Amy， 其實我係想 send 俾我男朋友嘅。 你會唔會牽強啲啊？ 唔係，應該你係應該 send 錯俾你男朋友，扮係你唔會想 send 俾 Amy。 係啦， 佢咪就係咁樣講咯。但係我話有乜可能啊，老友？ 喂，咁有時你暗示都唔好咁明顯啊嘛。 你呢下都叫唔明顯， 你又可以睇 點解啊？你咁樣叫唔明顯？有邊個信你係唔小心 send 錯啊，大佬？ 咁唔通我讲得明白，我想要你买俾我，我矜持啲啊嘛，女性。 我就系有时候咧，就系想讲啦。既然你系本身想要嘅话，咁点解唔直接讲？又要即系兜个圈，就系话，哎呀，唔好嘥钱啊！真系千祈唔好买，仲要系讲到好着色嘅。嗱，千祈 highlight， 跟住加两个感叹号，同埋注意噶，再加多三个感叹号就话唔好买，你系会有个咁嘅感觉，有咁嘅信息掉出嚟噶嘛？但系原来个心底入边谂嗰样就话，必定要买给我。呢个系个潜台词，咁有好多时候男人就系最怕玩呢一类咁样猜度游戏，即系尤其是个男人有时候你知啊， 思想简单， 思想简单，基本上你系唔会咁复杂去谂呢一件事情嘅始末噶嘛，系咪先？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实讲到口不对心呢，即係我发现即係小事上面又有，大事上面都有。即係大事上面喺咩层面呢？结婚。 哇 真係我其中一个朋友我可以讲嘅就係呢，佢嗰时候同你一半啊，即係拍拖一段时间耐咗啦，咁諗住喂第时都係要结婚㗎啦，而当呢一日即係将要来临嘅时候，咁求婚啦。咁首先未讲结婚之前，就係讲求婚啫。大家一路以嚟呢都以为有个共识，就係求婚嘅嘢呢就唔使太过即係 铺张。 铺张或者应该咁样讲，未必係铺张嘅。係唔需要话即係太过多安排啊，要点样样话即係做好多嘢令到你有一个好刻骨铭心嘅求婚过程。嗰时候本身諗住係冇嘅。 点解大家都有共识呢？ 因为点解呢？因为 觉得大家 一路以嚟你估即係个男仔有时候都其实佢都算係细心嘅。我觉得即係因为佢自己都觉得自己算细心。因为某程度佢喺拍拖过程入面都有问下个女仔啊，第时或者由细到大你有冇諗过第时结婚啊或者求婚啊嗰、那个画面系点嘅呢？咁 呢啲问题唔问得㗎。 好，咁呢啲问题都唔问得，咁有咩好傾啊？两个喺埋一齐。 呢个求婚系你男士自己嘅策划嚟㗎嘛，如果你连呢个心意诚意都要问女仔， 自己嘅策划。 等先，我又觉得咁，佢唔系即系问应该点样做，即系佢唔系话 Abby 而家你教我点样去同你求婚呢，佢唔系咁样嘅。即系你可能小时候你作为女孩子，你都可能有幻想过第时系咪要做公主啊？要吓有个白马王子骑住只白马嚟啊，即系跪喺你前面咁样同你讲，你嫁俾我啦！即系大家即系都会可能讲下儿时嘅时候一啲嘅幻想咁样。咁你从中你可以即系了解呢个女仔第时佢有啲咩嘅谂法噶嘛？咁喺求婚嘅过程入边咧，佢就即系回想翻大家相处嘅经过，咁佢觉得呢个女仔咧由头到尾表达就系话，诶，一切从简。咁于是乎咧，就个男仔好简单咁就买只戒指咯。咁求婚要有嘅嘢佢都有啦，叫做啊，再加扎花咯咁样样。咁跟住咧，佢就真系喺一个好平淡嘅环境状况底下吓，可能系两口，我都唔记得咗啦，可能系两口子，可能喺屋企啊，即系食饭嘅时候无啦啦就入出嚟咁样样啦。咁当时个女仔其实都开心嘅， 系，只不过咧，其实 唔错啦，系咪？ 错，我都觉得呢个。 咁但系咧，只不过咧，即系事后咧，就佢知道咧，原来个女仔就嫌呢一个嘅求婚咧，即系同佢想象中咧系有一定嘅落差。点解会有呢一个事情？佢会知道咧吓，就是、因为去到结婚嘅时候，开始咧有好多嘢爆出嚟啦。你知嗱，筹备婚礼嘅过程系相当之辛苦嘅，尤其是好多时候男士咧都系话，诶，冇所谓啦 ，B B， 你想点咪点咯，我配合嘅啫。咁但系嗱，当呢啲压力咧全部淋到落个女仔身上嘅时候咧，咁一触发要爆起上嚟嘅话咧，就啊，即系咩前尘往事都数翻出嚟噶啦嘛。咁咧就讲翻啦，原来咧喺筹备婚礼嘅过程入边咧， 又系啦，个男士就系觉得一切从简啊，揸住呢四个字做宗旨啊，咁点知咧就发现，咦？点解越搞就越复杂嘅咧？成件事系，即系原本一开头就话，即系可能结婚啊吓，简单揾个地方摆酒，一边即系两边屋企人食下饭咁就即系有啲基本嘅吓、啊，即系仪式咁啊 OK 啦咁。咁啊后屘呢样嗰样又要话唔知揾一啲特定嘅即系场地布置啊，又要加插好多唔知乜嘢嘅节目啊，跟住后屘又要呢样嗰样啊，咁搞好多嘢。咁、那个男士其实已经开始皱眉㗎啦，因为俾佢想象中话哇多咗咁多嘢嘅，其实佢个人好低调嘅，点解搞咁多嘢呢？咁但唔紧要，因为即係另一半要㗎嘛，咁于是乎咁佢都配合啦。咁但调返转呢，另一半嘅感觉就係觉得好似拉牛上树咁啊，你好似咩都冇所谓咁样。 即係同我都唔同步嘅。 你系咪想同我结婚㗎？其实你 好似都唔关心呢个婚礼嘅，而家我淨係我自己结婚定我哋一起结婚啊。 係啦。咁于是乎呢，即係喺筹备嘅过程入面好容易就会即系有一啲咁样嘅嗌霎出现，咁咧亦都即系喺呢个嗌霎嘅时候咧，就其中个女方咧就讲翻求婚嗰阵，你做过啲乜嘢啊？呢个人根本就冇心思嘅，秋后算账啦。咁就从而令到个男人就开始谂翻吓，一开头大家个共识唔系就系话简单，嗰阵时候甚至乎佢觉得就系话唔摆酒都冇所谓嘅，我哋旅行结婚都应该冇问题。嗰阵时候大家某程度嘅共识系咁噶嘛，因为佢哋拍拖嘅时候曾经真系讲过噶嘛，啊人哋旅行结婚都几好啊，你觉得点啊？咁、那个女仔都话啊，其实都冇乜所谓啦，即系真系咁样样答噶。 好惊啊！点解咁假嘅？佢系咪真系同佢一齐拍拖噶？ 我谂只可以话就 系好大喎、啊，真系。 好多时候咧，嗱，即系呢啲位就你可以话嘅女仔个心态上面就叫口不对心位，即系个男人又唔识分，究竟呢一啲系真心想法啊，定系口不对心咧？ 咁呢个时候其实个男人都系有唔争得落嘅。咁你结婚咁大件事，你梗系大家一齐坐低倾噶啦。咁以前倾落嗰啲算系啲乜嘢啫？咁而家真系筹备啊嘛，系咪应该三口六面再讲清楚？去到搞嘅时候先发现，原来你咁多嘢都唔中意啊！呢、這个女朋友摆到明就系希望系好铺张啊，好多人热闹佢啊，嚟观礼嗰啲咁样样个感 觉。嗱，我反而咧今次我帮个男士，因为其实咧喺筹备婚礼嘅时候咧，咁人哋结婚，咁你梗系觉得其实都冇乜所谓啊，几好啊，你参与者啊嘛。但系当你成为主角嘅时候咧，你慢慢喺筹备嘅过程，你会同你嘅朋友系比较，诶，譬如阿 Mary 咧，佢摆32位喺酒店，仲有阿 Ann 啊，佢啊嗰啲咪回礼咧，哇，劲到爆啊，即系个包装又靓啦。嗰啲朱古力又金箔噶，咁唔系我哋婚礼嘅时候咩都冇啊嘛，即系会有呢啲随住时间嘅转变。咁我觉得个男士其实呢啲位系真系每一次都要同个女朋友去倾啊，咁样讲，我觉得呢样嘢反而系个男士应该要做咯。 你帮男定帮女嘅？ 我帮男士。 头先 系咪好似系所谓个男人？我帮个男士，跟住又踩，系咁抌个男人。但我帮紧你嘅，你咁样。所以其实我有时候我都觉得 Abby 佢成日都有讲喺个节目入边咧，就话、是、其实我真系好锡我老公噶，系咁喺度追个老公啊，又话佢呢样嗰样啊，又话做得唔好啊， 咁明显噶嘛，跟住嚣啊， 赞人都唔可以赞出口啊，喺心里边赞就得啦。 唔系，其实佢唔系唔赞出口，但系佢讲出嚟，我系赞紧你，但系邀紧你而家，个老板都系咁捅你咧，跟住就话点啊，舒唔舒服啊，系咪好正啊，咁样嘅感觉啊。 不过我觉得真系女仔口不对心，我觉得某程度上真系每一个女士都会有嘅， 系嘛， 系啦，即系。大個程度係大同細咧，即係我覺得喺呢個直播室裏邊，就係我係細過 Abby 好多咁樣啦。咁因為你有陣時遇到呢一啲女仔咧，譬如我見我身邊啲朋友拍拖咧，嗰啲男仔係真係拍到咧，佢哋覺得有愛情係煩惱嚟嘅，就會過嚟想問一下你一啲意見。咁奈何其實女人真係咁，你真係要慢慢自己感受一下，去即係接觸佢多一啲啦，唯有。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嗱，咁啊，讲到即系女人口不对心啦，有阵时都几骑呢嘅，因为就算系做女仔啦，自己我都会有阵时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嘅，因为我曾经试过咧，呢个我都要请教一下吴嘉伦，我咁样对一个男士系咪都？即系令到佢都唔知道想点啦， 一定系 讲完好 coach 翻， 我唔系 Abby 啊， 一定系 嗱，例如就系我以前咧，因为拍拖嘅时候咧，咁你会因为我系嗰啲我好期待你会为我安排节目嘅 嘅人啦，即系唔系讲话啲咩圣诞边度食饭嗰啲，而系譬如可能放假咧，我会想大家一齐出去玩嘅。咁我嗰阵时咧就同我男朋友讲话，诶、欸，不如我哋去玩啦，呢个星期日咁样。 但去边度玩就你谂。 唔系，跟住我男朋友通常下一句就问：咁你想去边啊？咁样 通常都系咁噶，系啊，因为你提议话想出去玩啊嘛。 但系个问题系，我又真系冇谂过想去边、啊，而系我提出呢样嘢嘅时候咧。我系希望你会有一个答案吓，啊，我不如就带你去边度边度啦，咁样即系可能你一讲就讲到，或者你谂下，或者你安排下会带我去边一度玩啊，去公园又好，行山又好，咩都好啦。咁但系咧，我男朋友嗰阵时咧，佢开头都好，我不如谂下一齐谂下去边度玩咁样啦。但系当我哋再耐咗啲嘅时候咧。咁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变咗呢个好似口头禅咁啊，我成日都不如我去玩啦咁样啦， 大不了了之嘅。 系啦，系啦，但我都系冇答案嘅。我真系想去玩，但我又真系唔知道想去边，或者你带我去啦，直头系我唔想谂嘢咁样样啦。跟住我嗰阵时个男朋友就开始有啲懵，佢就话：你成日都话要去玩，但你又唔知道你想去边，咁你究竟想去边啫？咁样样啦。咁我试过有一次我哋系因为咁样而嗌交嘅，就真系。咁我想去玩，你唔会諗住带我去玩嘅咩？咁即係你安排一啲地方我哋一齐去系咁难咩？即係咁样样啦。跟住就喺度嗌到不了了之。咁当然最后都系完咗啦呢段感情。 系咪？但我想问你哋拍拖几耐出现呢个状况先？ 几耐啊？ 即係有冇可能话两三年咁样样先？ 咁又嗰时系冇大半年啦。 大半年 系啦，我就开始有咁嘅问题。 嗱，因为点解咧？嗱，就咁听落去咧，我因为身边都有啲朋友真系会试过咁嘅状况嘅。咁好多时候咧嘅状况出现咧，就是、因为个男人本身啊吓放假，基本上佢未必好想周围去，佢可能咧就系、是、倾向就系话， 咁正规啊。 系啊，其实真系噶嗱， 但系想同你一齐咯，可以简简单单咩都唔做噶嘛。 就首先我想话咧，系咪想同佢一齐，我都唔知道，未必嘅，未必嘅。因为嗱，我点解咁样样讲咧？因为其实我头先讲话，我身边啲朋友会咁样样嘅状况出现咧，佢哋系已经拍咗拖，甚至乎系结咗婚，即系都一段时间噶啦。咁咧，基本上个男人咧，佢就会觉得，诶、哎，一放假嘅时候，你最好俾我即系。hea 喺度，唔好要佢喐。跟住咧，因为平时已经即系做嘢辛苦啊，又或者平时已经可能好多地方要去噶啦，佢就想放假静静地，你唔好要我谂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俾我摊喺度 hea 就得噶啦。 佢有同我讲过呢样嘢， 系啦， 佢话不如我哋喺屋企，其实都几好啊咁。 系啦，因为其实真系已经一嚟可能， 但我真系唔想留喺屋企 个状况耐啦，系啦，而好得意噶。女士就係、是、佢覺得咧，即係喂，平時翻工放工係啦，平時翻工咧已經辛苦噶啦，反而對佢哋嚟講，可能週末出去玩下，周圍行下，其實係一種休息嚟嘅。 係咯， 但男人真係未必係咁，你平時我已經行咗咁多地方，你仲要行乜鬼嘢？最好就俾佢做一啲佢自己中意做嘅嘢，例如咩咧？可能睇下波啊，可能即係睇下書啊，聽下歌啊，睇下戲啊，即係做呢一啲咁嘅嘢。真係可能係咁嘅。好啦，咁咧跟住後屘個狀況出現係咩咧？就係、是、好啦。剛才你說話，我個女士提議就是說去哪裡玩嘛，那通常呢，個男的都是說，哎，沒所謂啦，你想去哪裡呢？咁就問你㗎啦，反而就係咁。咁嗱，通常呢個女士呢，即係講多幾講呢，就係話每次好似頭先你講話係咪口頭禪呢，不如我哋出去玩啦咁。跟住個男士呢都係會話，好啊，我哋再諗諗啦，我哋再夾夾啦。如是者之後係真係從來冇出過去嘅。咁而個女人呢就覺得呢個男人冇心思喎，竟然呢啲位去 count 㗎喎，佢會計住㗎喎。 一定會計 係㗎，嗰時有寫個 list 㗎。 係啦，喺度計住喎。 咁我有寫㗎，我寫到幾多？我朋友又话我傻嘅，嗰阵时我就喺度，我写够20条，我就同你分手咁样。跟住我朋友就同我讲：，咁你有咩为啫？咁你写够20条就分手，咁你中唔中意佢先得噶？ 即系一个月有四个礼拜噶嘛？吓，今个礼拜冇 ，OK， 第一个礼拜。 即系有时会好嬲嘅，其实。 即系佢系咪嗰啲原谅他 X 十 X 次嗰啲咁嘅样咯？即系嗰类，即系哇，原谅够佢唔知约干次数嘅话，我就同佢分手啦。咁但系嗱喺呢一个状况，我又坦白讲，你又唔完全怪得个男仔，因为个男仔个谂法同你真系唔系同步咯，佢就系觉得嗱，你想去边，我陪你去。呢、这个其实佢觉得我已经系做咗一个嘅配合啦。咁但系问题，因为你提议话想去啊嘛，咁你都起码要讲下究竟你想去边度啦。不过我知道可能喺你嘅心态上面就系话，我真系冇所谓，即系就算你带我， 其实我当时觉得佢系唔中意我噶。 嗱、啊，唔系咁嗱，我不如 我认同你 系咯，如果唔系佢点会真系谂都唔谂下啫？ 嗱，咁但系咁样样啦，不如我咁问你啦，如果举例啊，佢真系带你去一啲佢自己有兴趣嘅地方，举例话，不如我哋去球场度踢波啊，咁样样啊，去网吧度打机。咁样样啊，咁你会唔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你满意嘅节目先？ 咁 但起码佢有提议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就算我 ban 都好啊，咁起码你有提议，你有付出过嘛？ 佢嗰时系提议都冇。 唔系，因为我就系想话俾你知咧，有啲时候咧，男人其实觉得呢一啲讲出嚟嘅答案系等于送死嘅话，佢不如悭翻啖气唔讲啦。即系好多时候，男人就点解好多嘢唔讲到白一白咧？就系明知啊，即系可能个女仔基本上都唔会中意呢啲嘢嘅，何必自讨没趣咧？但系调翻转，你话要佢讲，即系例如话。行山啊，又或者可能系唔知道做啲乜嘢嘢。举例啊，呢一啲即系可能系你好有兴趣，但其实佢冇兴趣嘅嘢，佢又未必讲得出口，因为佢真系唔系太想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倒不如好啦。我满足你，你话俾我知你去边，我 compromise， 我配合你，可能偶然做一次半次，咁大家有让步咯。可能一个月有两次，我陪你做你想做嘅嘢，另外两个月就你陪我喺屋企 hea， 可能系咁样样。咁但系嗱，我表明我想喺屋企 hea 啦，佢应该同你讲过噶，系咪？咁我表明咗我想做嘅嘢噶咯。咁但调翻转，你话想出去行，但你又冇表明你想去边？ 其实我之后有反省过，我呢个行为系咪有啲问题嘅？因为我见到我身边嗰啲情侣咧，啲朋友，譬如男仔朋友都好啦，佢都有讲过佢啲女朋友间唔时都会咁样，然之后佢哋系真系会好头痕嘅。咁在于朋友嚟讲，我就会觉得。哇！原来你真的会咁烦，咁我就会谂翻起，咁我以前个男朋友应该都可能好似你一样咁烦，咁 系 好困扰嘅事情。 但系其实我觉得咁，嗱，即系我觉得事前真系大家要沟通啦。有时候咧，我觉得男士系谂多咗嘅，谂多咗嘅咩位咧？就好多时候就系觉得安排一个节目或者带个另一半啊，带个女仔去一啲地方咧，谂到好似好复杂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去咩地方做啲乜嘢唔系个重点，个重点系你点样包装去同佢讲去做呢一件事，即系你未必话真系要揾一间好高情调嘅餐厅同佢去试，就算你话真系出去啊，可能是一个嘅即系地摊档嗰啲咧，即系嗰啲大排档嗰啲啊。咁如果你嗰句说话讲得好好嘅啊，不如我哋试下，我哋都冇几好，一齐去试下呢啲嘢食。咁你讲到件事系咁咯，咁对方其实就可能会好想同你去噶咯。个 重点系佢肯讲先得噶。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实阿青啱啱呢个问题咧，都叫做好表面。我最近真系遇到个难题咧，即系女人问题未解决。阿乌嘉伦，你真系要解答。 你结咗婚就严重啲添，我嗰个已经情意逝啦。 嗱，因为咧，我之前即系上回提要啦，咪讲咧，为一个进击的妹妹咧，就向我老公埋手。 呢件事仲有 follow up 啊？钟丽啊， 都系没完没了喎，相信 呢个连续剧嚟嘅。 因为简单讲翻个背景咧，就系、是、个妹妹咧就知道我老公咧呢个月底就会放大假啦。咁佢咁啱咧又话自己都系呢个月放大。咁就邀约我老公去旅行，咁就去美国嘅。咁本身咧呢个女仔咧就系同佢屋企人去美国啦。咁、但系好得意，佢个签证唔知点解，唯独是系佢搞唔到，佢去唔到，但系佢屋企人咧系去到美国嘅、然之后咧，咁佢就再次同我老公讲：，上次你拒绝咗我，不如我哋咁啦，我哋一起去啦。反正我而家真系去唔到美国咯。跟住我老公就打俾我：，喂，老婆啊，想问下可唔可以同佢去旅行啊？反正我又放大假，你又冇假放，咁我都一个人去旅行啦，不如多只脚。咁我件事去到呢一度，咁我将呢件事咧就话咗俾我啲好姊妹知。 等先，但系当下佢嗰次问你之后，你就同佢讲，表示应该就系唔太可行啦。 系啦，即系绝对系 no 啊。 照计就你老公应该就已经拒绝咗呢一个嘅即系进击的妹妹噶啦。 冇错啦，咁啊事情又发展到呢一度啦，咁我就将。啱啱呢件事情咧，跟住始末我就同咗班姊妹讲，咁啲姊妹嘅立场都好一贯嘅作风啦，又梗系你老公有问题啦，肯定佢出去滚啦，你离定婚都得啦，即系呢啲。然之后咧， 点解佢哋会咁觉得咧？即系佢都已经好坦白同你讲，同埋佢亦都拒绝咗呢一件事情嘅发生噶咯。 但因为咧，其实有啲问题咧。是老公不应该主动打这个电话给我，其实这些位置他应该是自己私底下要拒绝了、但他这个动作就令到我和我那班姊妹都觉得其实他不是想去、他想去才会打给你的，他不想去的怎么会打给你先，他一定有想心喐喐出轨的痕迹啦，这样讲。那之后呢、 出轨出到这么着迹。 是啦、那之后呢我的姊妹呢还要说、我的正宫不要紧，我问我老公男人对男人公平啊，那怎么知道他们的老公呢都说、你 老公肯定是有问题啦，大佬嗱，我呢啲锡老婆，我点都会私底下就拒绝咗噶啦。 佢呢一班朋友嘅老公可能心底谂，哎，你老公真系蠢啊！ 唔系唔关事，唔关事，话俾你知，佢嗰班朋友嘅老公全部就系咧，基本上就系、是，哎，老婆咁问到，我梗系要和应啦。即系其实大家都系赚分。 嗱， 首先嗱，Abby 嘅老公，我上次已经讲过噶啦，佢之所以问佢呢个老婆咧，其实就纯粹系想加分嘅啫，即系话俾老婆知，嗱，老婆我对你几忠诚，我咩都同你讲啊，有女仔约我，我都同你讲，嗱，你话唔去嘅话，我就真系一啲都唔会动摇嘅，呢个加分位嚟嘅。咁而佢嗰啲所谓朋友嘅嗰啲老公咧， 同样 基本上就系剥花生。哦，老婆，哇，你觉得个男人系咪有嘢？佢有嘢啦，我就一定唔会咁做，仲唔抌多两脚啊？系咁踩落去，跟住就喺度即系褒奖自己又点样嘅好男人啊嘛？ 睇下你嫁咗我几咁好啊！ 但系你咁精明，你唔系信呢一啲嘅姨妈姑姐嘅说话 啊？但我想讲，一个人唔信，两个人都可以唔信，第三个人讲咧，你嘅信心就开始动摇。 哇！你个人好冇 character 喎 ，Abby 姐，我冇谂到你咁容易动摇啊！ 因为第一个系本身佢自己都唔信佢。 系啦，嗱，阿清呢样真系心水清。 哦，即系你自己本身都有少少动摇啊！ 因为其实我个心底里咧，其实我系冇一个答案，究竟我老公系咪真系有疑似想出轨嘅呢一个咁嘅心态？咁我就。当然啦，我就拎住呢啲咁嘅证据就 send 啲图俾我老公，即系 WhatsApp 佢，跟住我老公咧就俾咗个嬲嬲嘅样我。咁我事后翻到屋企咧，我见到佢咧，我就问：其实嗱，认真一句，都系我同你啫。你可唔可以答一句？你有冇想出轨嘅心态？ 你呢啲好似以前嗰啲阿妈阿仔嗱， 你系咪偷食糖啊？ 妈妈唔打你屁股嘅，你做咗一一嘢，你讲我知啦。 但其实后面收埋个藤条， 收埋两把刀喺度，随时掹出嚟。嗱系啦，细个嘅时候阿妈就收埋藤条，大个之后咧，你老公啊问呢啲嘢嘅话咧，阿老婆就收埋两把刀喺后面噶啦，同你讲。 好 变态，好 惊。但系咧，我真系好冷静，即系好似家常便饭咁同佢讲话，其实真。是有冇疑似呢个心态先？跟住我老公话有黐线嘅，梗系冇啦。我听完之后，我不单止个心态冇安稳，我话唔系咧，你不如认真啲谂清楚，你再答多我一次啊。咪冇咯，我唔系噶，你一定会唔会真系有谂过啊？咁我答有，你会唔会开心啲啊？但系有嘅话，我应该又唔系太相信。咁你真系点啫？你个人？跟住我话我都唔知道我想点啊，但我想你话俾我知个答案系咩咯？咪冇咯，唔系噶嗰啲咯。 哇，好烦啊！ 我真系体会到古人嘅一句说话 系点啊？ 女人好嘅就系女人。 喂呀，边啊？ 唔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同 Abby 一齐嘅话咧，包袱系重啲嘅。我觉得睇出一下，嗱，本身我咧都觉得你老公唔会动摇嘅，即系应该唔会出面有其他人。但我谂下谂下。都要收翻，即系 never say never 呢啲位。 你作为男人，即系点谂先呢啲位？ 哇，你仲唔够烦啊！我话我成日都好佩服你老公啊，不嬲都系话， 我 好佩服你老公啊！嗱，首先我真系要讲一讲就系话。基本上咧，一个女人去问男人呢一啲问题咧，你得到嘅答案只有一个，就系冇啊！就算咧你见到啊，咦佢同另外一个女仔吓、赤条条摊喺张床上面都，佢都同你讲就 话冇啊！ 咦，做乜笑喺呢个地方噶、啊？我系俾人哋迷晕咗，忽然之间发现自己喺呢一张床上面啊！一定系咁嘅，即系因为通常即系如果我有嘅话，我都唔会同你讲先啦、啊。嗱，更何况我觉得系咩咧？我觉得你老公真系冇啊！因为我觉得咧喺呢一件事上面，如果啊佢系有任何即系越轨嘅行为嘅话咧，佢唔会咁样样同你讲啊。即系我讲嘅意思就系话去旅行呢一件事，如果佢真系同嗰个所谓进击啲妹妹啊有任何暧昧嘅嘢嘅话咧，暗揀佢系做咗噶啦，你都唔知啦。讲真，你仲可以喺我哋面前喺度， 我 喺度讲咁多呢一啲嘢咩？系咪先？咁嗱，我相信佢真系冇嘅。而当你系问佢话你系咪真系冇嘢啊？咁我系我真系冇嘢。唔系嘅，你系有啲嘅，唔系咧，我真系冇咧。嗱，而家得我同你两个人喺度，你就同我即系啊， 三口露面讲清楚， 三口露面讲清楚，一系咁人少少，你认咗佢咧，咁嗱，跟住我都喺度谂啦，嗱，因为我都其实觉得嗱，男人最怕即系呢一样嘢。因为我答你冇，你就好似调戏唔顺。我答你有嘅话咧，嗱，你谂下，答你有嘅话，你当真嘅话死。 系。 咁但系你头先就系话，喂，唔系、哦，我觉得你答有嘅话，我又觉得你唔似啊。 你又唔系呢啲人啦、 啊。你又唔系呢啲人啦、啊。咁嗱，变咗其实问到嗱讲，咁变咗其实讲到最后尾咧，其实唔系个答案，系究竟个真确性系啲乜嘢嘢，而系佢要讲啲乜嘢说话。 去令到你咧，就係個人咧係可以平靜落嚟嘅。咁而往往呢一樣嘢係真係最難嘅。就算咧，我講緊嘅唔係話啱啱新相識拍拖嗰啲，我對你性格唔熟，唔係呢一啲。你講緊嘅係拍咗好多年拖，甚至乎結咗婚好多年嗰啲嘅老夫老妻都好啦。呢個係一個終身嘅學問嚟噶。哇！我點樣去點樣可以令到我嘅另一半喺即係大家啊有互相懷疑猜度嘅時候，令到對方平靜安撫落嚟，甚至乎係對自己可以重拾翻嗰个信心，调翻转我问你，其实你觉得你老公应该点做啊？即系 Abby， 所以咧，我想讲嗰晚咧，我逼迫咗佢之后冇答案，跟住佢就话：不如咁啦，你呢排都好少食住家饭，不如你食多条菜啦，老婆，你唔好问咁多啦，咁样 即系搵嘢塞住你把口。 跟住自此之后，我哋就冇讨论过呢个 问题。但我想问嗱，好啦，咁而家即系嗱呢件事，因为都仲系即系 ongoing 紧啊。因为其实佢老公系仲未放假噶嘛，系月底先放噶嘛。 冇错。 咁呢一件事其实可能仲有后续嘅。咁但系而家我想问下你嘅心情啦，即系你系咪真系仲系觉得你老公系有啲嘢，定系其实我都可以唔谂嘅话就尽量唔谂啊。但系我觉得以你性格应该 佢点会唔 谂？死啦！我真系会觉得仍然系有啲嘢嘅，即系佢而家个 WhatsApp 一响咧，跟住我个眼咧会即刻趌高，边个嚟噶？我 OK， 我你阿妈冇冇嘢 ？OK， 你继续， 你小心啲啊！ 但我真系啊，喂，我真系觉得， 因为你而家先结咗婚一年啊， 多啲系 系啦，你谂下几多老夫老妻，其实喺屋企相处系冇嘢讲嘅，大家、 啊、 就系慢慢慢慢咁样，可能个老公系唔想再出声、 啊。我先至系想话俾你知啊，即系嗱，有啲嘢咧，明明系冇嘢嘅。咁但係呢就係、是、因为有时候呢即係其中一个啦，唔好话就係女人啊，男人都会啊，即係可能你当中有啲嘅怀疑啊，唔信任啊，跟住搞下搞下呢原本冇嘢 ,ok, 咁因为我冇嘢你都屈我有啊嘛，咁我就反正都俾你屈㗎啦，我就有嘢俾你睇啦。咁之后后咩就真係出咗事啊，出咗状况㗎。咁所以你唔想你嗰、那个吓、啊、老公忽然之间呢就俾人进击咗嘅话呢，我个人认为就係、是、你真係如果冇即係啲咩所谓真凭实据嘅话呢，就唔好怀疑你老公太多啦。反正佢依家都应承咗唔去旅行咯。 咁我同佢食多两条菜啦，但系唔好讲咁多嘢。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